喜欢这个歌手，喜欢歌手演唱这个歌的故事，创作的灵感，一系列的等等。有的人喜欢听旋律，喜欢记歌词，还有的朋友喜欢听和弦，听编曲的结构。其实最后我们听歌会落到一点，是否真的有几句歌词，几句旋律触动到你，打动到你。那今天我选择的歌曲都曾经在某些时间点触动到我的内心。我也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听歌慢慢去分享情歌里的不同的情绪。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可以跟我取得联络，这是方式之一。第二种呢，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达路机。第三种方式，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第四种，你可以下载 APP 花椒，就现在马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准备的图片还有熟悉的文字，就像面对面用一个摄像头跟你聊天的样子。22点06分，首先邀请第一位歌手上场，也看到了所有的朋友已经陆续进到直播间，简妮啊、大轩啊等等的朋友，那就我们好好听歌，闭上眼睛，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情绪当中，来听听第一首歌，来自于胡彦斌。天黑黑，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Tio Bello Tio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律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 可以带着情绪来的。这首歌呢，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说他在有一天晚上打了一辆出租车，电台的 DJ 就放这首《天黑黑》，就是胡彦斌的版本。很多人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很多人，也许是因为歌词，年少的自己，单纯的岁月。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人啊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忽然起来 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讲给我听，下去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成人的世界背后总没有残缺。 我是曹玄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穿了一身非常亮的颜色在直播间，要调整大家的情绪。刚一首歌来自胡彦斌的歌曲，叫做《天黑黑》，当然不是他的原作，他是翻唱孙燕姿的歌。这首歌距今有20年的年头，当我们第一次看到孙燕姿学生的样子，弹着一架钢琴在 MTV 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们喜欢了这个新加坡的女子歌手，而且一喜欢就那么多年。喜欢孙燕姿，喜欢胡彦斌的人都有不同的对情歌的理解。一个男孩子，一个男子唱天黑黑和一个女子唱天黑黑的情绪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在某条旋律和频率上跟我一致想法的人，那你该懂得我所说的意思。当然第一首歌来自于胡彦斌翻唱孙燕姿的天黑黑。现在天已经真的很黑了，这个时间段很多人都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翻翻朋友圈，听听音乐，躺在自己舒适温暖的被窝里，看看自己喜欢的美剧，还有很多朋友可以点上一根烟，倒上一杯酒，要么一个人，要么跟朋友一起。深夜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当我们孤独寂寞或者想要去被肯定被拥抱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当然最直接的给予就是看到或听到一个电影或一段旋律，它给你的反馈。第一首歌《天黑黑》，那第二首歌我们有请孙燕姿。那个你喜欢了那么多年的孙燕姿，她现在依然没有变，只不过她现在已经成家，是孩子的母亲。如果你现在正在看视频直播的话，你可以看到一张图片。科普勒，孙燕姿这张专辑每首歌都好听，那我们就听听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科普勒》。

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北京时间来到了22:20，欢迎你，谢谢你，非常的开心你睿智的选择了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周围的周，准确的准。今天是长假的第一天，明天呢是长假的第二天，因为是周四和周五，我会一直陪着你。刚那首歌来自孙燕姿《可不乐》，这首歌我曾经在自己开车在二环行驶的时候听到，想到很多很多生命里的画面。我仰慕的人，我呵护的人，我辜负的人。我希望你现在来花椒看我，我希望你下载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通过视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我可以给你看看直播间的样子，如果你可以用手机或者你的 iPad 看到直播间的样子的话，现在大家看到这是一个全景，十点大陆机的全景，这是我们每天的工作台，是一个弧形的，非常大，可以来很多的嘉宾朋友。现在这个角度呢，你看到了吗？这是另外一个摄像机拍摄的角度，你可以从这个镜头上看到我们的表演区，982的表演区，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点歌台，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外边的工作人员生而不同的那个样子，谢谢他们每天的工作。再来一个角度，今天我可以调了一个这样的角度，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直播间的样子。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角度，很多的时候你可以去，不应该是审视一个人，应该说是观察一个人，他说话的样子，走路的姿势，穿着打扮，以及他对审美的定义，很有趣，对吧？就是因为我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要去判断你前边的，你周围的，你心里的，到底给予你情感当中多少重量级的味道。有的味道是打击，有的味道是温暖，有的味道是遗憾。所以说呢，接下来这首歌我真的要好好的推荐给你，这个电影我相信你一定看过啊。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啊就有非常多关于爱的形象描述体会。好多人在说如果爱情深爱，我想说如果爱就要爱得明明白白，即使这个爱你没有爱到烟花灿烂的那一刻，但至少你们对视过，拥抱过，争执过，分开过。 每个人都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都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 如果这就是爱。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若没有一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在2018年的4月5号的22:32:47，欢迎你走进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各位的光临。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环节，大家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来完成这样一个点歌的愿望。真的是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因为如果你每天晚上找不到一个人说晚安，我会每天跟你说晚安的。准时大陆机，希望你来找我。点歌其实很有意思哈，我从大学时代就做点歌节目的主持人，到现在依然为大家点歌，过去了多少年，我真的是不爱计算了，但是那个情绪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的点歌是简单的，3年级2班的谁谁谁点给1年级2班的谁谁谁，你看这个还不错，是个高年级的学生点给低年级的学生。还有就是谁谁谁要点给学长，他打球的样子很帅，希望周准把这首歌送给那位学长，谢谢。而现在呢，大家通过微信公众账号点播这首歌，我在节目当中放过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应该是1月份的时候吧。这位朋友叫做可惜了，他的名字跟这首歌一模一样，他说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加入你的微信公众账号的，我都记得很清楚。他说可惜了才遇到你，我也想告诉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可惜了你们都没来，当然也不可惜，会来的，我会等到你们的。所有的重逢都是蓄谋已久，对吗？都是有缘的。他说这首歌曲，特别是这个歌的第一句，像极了他2017年冬天的样子。那我们来听听这首齐秦带来的《可惜了》第一句到底是什么。这首歌适合一个人听，静静的听，戴上耳机。激情的音色和表达是独特的。 在巨大的空虚里练习沉默，在疯狂的思念一个人游，在世俗的追逐里逆风坠落，在莫名的狂欢里等成了烟火。 会嘲笑心淡，多半无所谓。可惜了，我不懂撤退，伤痕累累也不觉可悲。花开了一半，舍不得枯萎。可惜了，我不怕浪费，美好光阴都付诸流水。就算穿不见，千堆雪衣烧成灰。 第一句了吗？在巨大的沉默里练习着， 在爱里棋逢对手才算真对，不在乎到底是主宰还是傀儡。面对爱我们总会有些惭愧，是放弃是坚持，怎么做都不对。最爱的你呀，太难猜。我最爱你，爱谁？可惜了，我没有准备，从此人生放弃了机会，辜负了回忆，忘了你是谁。可惜了，我不敢换你的慈悲，才会有借口别别装作继续追。 可惜了，我不懂撤退。可惜了， 可惜了，我没有准备，从此认输放弃了机会，辜负了回忆，忘了你是谁。可惜了，我不爱流泪，纯粹心碎坏你的慈悲，才会有借口跌跌撞撞继续追。 不单单是北京粤语录、成都粤语录、西安粤语录等等一些城市的粤语录，都浓缩了这个城市当中一些节奏和律动的美和凄凉。 谢谢你在深夜的电台当中选择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也谢谢你从那么多花椒的精彩的页面当中选择到了十点大陆机。其实今天晚上我准备的歌曲当中有一首应该是大家听的比较少的歌，我一定是有这个感觉的。这首歌叫做十指，十指相扣的一瞬间，是不是有很多的肯定，有爱，有坚定，有责任。我还记得一个画面，是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说他在大学的时候终于恋爱了，非常的开心，那个女孩要长他一级，他们有时候会在校园里走，一开始不牵手的，因为这个男孩一直主动，是我这个朋友一直主动，终于有一天他牵到那个女孩子的手了，那个女孩好像也没有退缩，她真的是心花怒放。但是有一个场景，那个男孩告诉我，他说那个女孩好像不是真的对他好。什么场景呢？就是有一次在十指紧扣的时候，忽然对面来了一个老师，或者来了一个学生，或者来了一个什么什么，他就忽然把手松开了。我说这也不能说明什么，也许那个女孩羞涩呢。那个男孩非常愤怒地对我说，不，他就是没有真的想牵着我的手。 anyway 不管怎样，反正十指相扣的一瞬间总有很多很多的味道在里面。为什么说了这么多十指呢？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叫做十指。戴饶你会记得这个歌手吗？这个歌手会唱过我爱我家里的主题曲。戴饶是一种就很清新的歌手啊，但是这首歌却唱的让我们觉得超乎我们的想象。我的胃口已经吊足给你们了，来听听戴饶带来的十指。 我们断断续续走了好久，还是没能找到那种方式。我曾想过怎样用心耗尽力气才能完成这段故事，几乎忘了你的样子，你曾经的样子已经慢慢流失。你说我们的事只剩坚持，这场大雨要下多久才能冲淡那段抹不去的日子？我的阴天等到放晴，还是弥补你落下的那个名字？几乎忘了你的样子，说爱我的样子已经慢慢流失。我想我们的事已经如我看不清转身前你的样子，我说不出告别时那两个字，掌心的那颗痣被你深藏在了手指，时间埋葬你的心事，奈何我再坚持却抵不过 优秀的编曲，深情的演唱，高级的技巧，编曲没有夺主唱的风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表达。谢谢戴饶。 大雨要下多久才能冲淡那段抹不去的日子？我的阴天等到放晴，还是弥补你落下的那个名字？几乎忘了你

再停下来，我也想离场，我想的你也要离场。你在情感里浮浮沉沉的人，其实有一种可爱的感觉，至少他们有奋不顾身的勇气。也许你不知道会被骗，也许你渴望被那个人骗一次。玄木食指真的是可以联系在配搭一起的画面。这首歌你听了很多年了是吗？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刚刚是一首女子的歌，就来听听汪峰带来这首《恒星》。你有听过吗？这是我在录音棚里听过无数遍的歌曲，送给你。 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以后，我们能不再哭泣。不知道流多少眼泪以后，我们能笑对孤独。我的心在战乱破碎以后不羁地跳动，像一颗布满苔藓的恒星，在每个寂静无声不眠的夜晚，独自闪耀。不知道失去了多少以后，我们能不再痛苦。不知道 可以抬头看看满天的星空，您看到星星吗？我喜欢长青苔的星星，因为苔藓是高级的环境，可以有绿色的纯真。这首歌是男人的歌曲，汪峰的表达非常的到位，跟玄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的心里有很多星在天上，哪一颗它可以下到凡间陪你呢？没有。 首一首歌送给你是一种非常顺畅的连接，这是一个音乐 DJ 的表达。这首歌来自于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不必在乎我是谁，那么多年了哦。谢谢你今天晚上的收听收看，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一个等你来找我的人，明晚再见了。 Love is love。